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发展耐力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还是首先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欢迎严老师啊。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关于耐力的问题啊，相信朋友们也都有这种感觉，在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耐力的话，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坚持任何的项目的。这个耐力当然我指的可以把它宽泛一些，也可以局限一些。局限的话呢，那指的是我们在任何的运动项目当中都需要这个耐力，而如果宽泛的指的话呢，那我们参与运动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也是需要一个有耐力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想和严老师来探讨一下，在我们的健身过程当中啊，这个耐力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去增强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表现更好，又或者说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坚持运动锻炼，是不是严老师？ 确实是这样子的。刚才孟莹在讲到耐力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不仅联想到孟莹讲的我们运动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的的确确呢是需要耐力的。那么其实我们工作生活当中呢也是需要耐力的。而且我们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呢，常常会说坚持是最重要的。 有没有耐性啊？ 对，所以这个耐力呢，如果我们回归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呢，就是从人的运动的视角来说这个耐力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能够保持一定的运动能力可持续的时间。第二个呢，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含有另外一层含义的耐力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从跑动的速度来讲，我们能不能坚持这个速度有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也是一个耐力好坏的一个标志。因为从耐力的角度来讲，在运动当中呢，我们一定会联想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疲劳啊。那么人在运动当中呢，疲劳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也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呢不断的克服啊，但是呢又不断的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运动当中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耐力的问题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从理论上来讲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从运动来讲呢，它是又是一个特别普通的问题。所以呢，孟莹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也给我发了一个小小的就是微信上的一个 链接啊， 链接。那么我也看了这个链接，其实链接当中呢，他讲的这四个小方法呢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就是增强我们耐力的一些训练。 对，你比如说他提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散步。 啊，其实散步呢，这个是不是有耐力呢？我想呢，这里头一个呢，是你自己在散步这个问题当中呢，你的预期啊，另外一个呢，可能散步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环境的因素也好，甚至呢，跟你搭伴的人也好，如果气味相投，可能这个散步呢就无限制的长度没关系啊。如果呢我们出去旅游，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景区，那么茶余饭后呢，其实这个散步呢也是可以呢无限期的啊。但是呢，我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提高耐力的角度来看这个散步的话呢，这里头呢就有了我们运动当中的元素，比如说负荷的问题、速度的问题、时间的问题，还有我们怎么去散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着力的地方。当然从这个散步的角度来讲，它不仅是身体的活动的问题，可能散步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对我们心理的这方面的正能量，或者说是有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耐力呢，更多的我们是把它限制在一个人的本身啊。那么所以从人的这个散步的角度来讲呢，那当然是从运动对身体的影响来讲，可能这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呢，从运动的角度能不能循序渐进啊。第二个呢，我们能够坚持散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相对来讲可以走的速度的快慢，还有我们身体的主观的感觉啊。所以首先强调的呢，它就是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它也是需要呢我们有一定的速度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采取一定的运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常常提到的快慢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些，还有根据这个距离呢，我可以长短，比如说长的一段时间慢走，短的一段时间快走，也可以反过来。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是有一定的时间，相对来讲还需要有一定的负荷，就是你的心率还得比较快一些， 有一定强度嘛， 对，你还觉得有一点点的累啊，但是这个累的同时呢，可能从散步的角度来讲呢，你还能够断断续续的去说话去聊天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再能够坚持的去散步啊，那可能呢相对来讲你的这个耐力呢就会提高。 对，毕竟它有一个前提是作为一个耐力的训练， 对， 而不是只作为我们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 对，其实孟莹你看，如果我们去散步的话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有一个健身意识的话呢，可能我们聊一会儿天的话呢，我会提个建议说咱们能不能快点走一段时间。 嗯， 这个散步里头呢还隐含着，比如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可以租个车子骑行。 哎，对 啊，其实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有散步的意味，只不过呢用两个轮子代替了你的两只脚， 可以说是让你省力了一些，但是你可以坚持的时间更长一些。 另外一个呢，其实孟莹还可以走的距离更远一些。 对 啊，你看我去泰国的时候，到他那个国家公园就租了一个车子，跟我爱人还有他们的那个朋友啊，那一起呢，在他整个他那个大的那个公园里头，就是他主要还是那个历史遗迹嘛。 嗯， 哎，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得更多一些，走得更远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慢跑啊。其实我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也看到过有的文章当中呢，他特别就是宣传说慢跑的这样的好处或者是那样的好处啊。但是慢跑里头呢，其实呢它比走，就是比散步呢，从运动负荷上来讲呢，肯定呢是更多一些了。 对， 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慢跑的这个部分来讲呢，给我们的运动的元素或者说运动的一些特征呢就更强烈一些了。因为散步好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慢跑呢其实人们更多的把它归结到一个体育运动的范畴， 它都带着跑了嘛， 对， 所以就有了运动的感觉更强了嘛。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慢跑呢，我们在体育锻炼过程当中呢 也是很多很多人呢选择的一种运动的方式。当然呢，不同的人可能把这个慢跑呢又作为他运动当中的，比如说有的是把它作为一个主体，我就是喜欢慢跑，在慢跑的过程当中呢感受自己的身体，感受我的周边的环境带给我的愉悦的这种感觉，同时呢慢跑呢又有一定的负荷啊，然后呢它又可以使我的心肺功能呢得到提高啊，所以这个慢跑在有的人心目当中呢它就是作为它的一个健身的主打产品啊，但是呢也有的人，你比如说像马拉松的一些项目，可能慢跑呢它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啊，那么通过慢跑呢它可以让身体预热起来，然后呢开始正式的马拉松练习的时候呢，它让身体呢很自然的平稳的过渡到这个有更高的运动负荷的状态下的一种跑步啊。当然呢慢跑呢比如说在我们体育课的教学当中呢还常常的呢把它作为一个课的结束的部分。或者说训、 嗯、 对，或者说训练的结束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呢通过慢跑呢它又会使得我们的身体呢从一个比较剧烈的运动状态呢逐渐的回归到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当中常常讲的三段论呢，其实我们从这个慢跑到快跑再到慢跑呢，它就是一个特别的体现。而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采用的一种间歇的方式，快慢交替的方式，或者说走跑交替的方式呢，其实它也是利用了这种道理。这样的话呢让身体呢有一个进入状态，然后呢到达一个相对比较剧烈的工作的状态，再回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身体呢不断的在疲劳恢复疲劳恢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来达到一个提高身体的工作能力的目标。所以呢在慢跑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们虽然从这个词的角度它是慢跑，其实在慢跑的背后呢它是有各种各样的组合的方式。那么这个呢它也是符合运动当中的，比如说运动负荷当中强度和量的一个搭配的变换，从而呢可以达到一个人体锻炼的不同的效果的一个目的。因为它作为一个运动的刺激一定会带来身体的相对应的变化。 那杨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有一个问题。刚才您说了这个慢跑它其实只是一种可以说是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跑当中尤其是以这种长距离的方式来进行的话都是有增加耐力的这种功能的。 对。 那我就想了，比如说是这个慢跑和我们大家有时候会喜欢用的这种变速跑来说的话，谁给我们增加耐力的这种功能性更强呢？ 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变速跑对身体增强耐力功能的效果要高于慢跑。其实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里头呢就包含了这层含义。为什么呢？因为你慢跑呢它是一个持续的平稳的对身体的一种刺激。那么身体呢当然它会比我们走路的时候呢会付出更多的这种工作的付出，然后呢来满足人体的这种需求。但是呢从变速跑的角度来讲呢，它等于是有变速当中包含的你所选择的模式，比如说我们采取的走跑或者说快慢这样的一种交替的方式。那这里头呢就是不仅带来了跑步对人体的耐力的影响，而且呢还通过跑步过程当中方式的改变让身体当中更多的器官和它的工作的模式呢发生改变，而参与到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就是变速跑呢它目前来讲在专业运动领域当中它也是一个提高耐力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和方法。而且呢它还有什么叫法特莱特跑法，就是像那利用自然环境像那个山地的起伏不平的时候呢它也是可以的。那你想起伏不平的过程当中它就不是一个平等的速度， 它是一个根据地形可以快和慢， 对， 同时身体还要做出各种适应地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的调整，哎，所以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变速跑呢，它一定是比单纯的慢跑对身体带来的影响会是更大、更全面的，更不用说耐力了。 嗯，对，这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些更多的选择，慢跑只是一个最基础的，或者说是叫我们大家都可以选择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想要去更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这个耐力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变速跑，甚至说是一些强度更大的跑的方式来增强我们的耐力。但是它还有一个前提，一定要距离长。 对 对 对 啊， 因为这个距离长呢实际上就是时间长。 对 啊， 对，如果只是说强度很大的话， 就是， 那我们短跑那么几百米、几十米，可能只能增加我们的爆发力，而没有起到对于耐力的训练嘛。 对，所以这个耐力呢，它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当然时间的问题的背景底下呢，这就看你能够跑动的距离，或者说散步的距离。 嗯，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又回归到一个我们之前常常提到的固定距离看时间。固定时间看距离的一个最简单的评估自己的运动能力改变或者是有没有提高的一个小小的但是挺实用的一个办法。 嗯， 所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刚才孟英讲的，如果我能在固定的时间跑的距离越来越长了，那肯定是你的耐力好了。如果能够在这个固定的时间跑的距离的这个长的前提下你能够速度变快了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更好的一个身体的表现。 对，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啊， 嗯， 一个是散步，一个是慢跑，都是对于我们的耐力提升有一定的帮助。嗯，还有哪些方法呢？ 另外两种呢，一个呢就是游泳。其实提到游泳呢我并不觉得意外啊。 嗯， 那么从游泳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为呢就是水里头的散步，水里头的慢跑。 嗯 啊，但是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面临着类似于像散步和慢跑的这样的问题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个温度的问题我们需要面对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室内游泳的时候呢，这个水温呢就是一个问题。一般来讲呢，水的温度一定是低于我们体温的啊，所以我们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保持体温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需要比如说做好准备活动等等的这些。 嗯， 所以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面对的呢不仅是一个耐力的改变和提高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对这个水温的适应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户外，有些人可能还会冬泳的话呢，可能他面对的这个温度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需要做出的适应性的改变和意志力的参与呢，那就更加的明显。 嗯，不过其实说这个耐力的训练选择游泳，像杨老师说到的啊，并不意外。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更多可能感受到的就是，我们一般参与游泳运动的话，大家大部分也都是时间会比较长，不可能说谁进去游两下就又出来了啊。 对， 一般我们选择游泳的话，在这种标准的泳池50米的这种，怎么着也得游4-5个、5-6个。当然前提是这个朋友他会游泳啊，不会游泳瞎扑腾的这个我们不算，就是他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既可以当作是练习或者说是放松，也可以当成是一种玩儿啊的这种方式，就是他自然的就起到了一个耐力的训练。因为其实我们在水里游起来有时候不觉得，但是游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哇，这个还挺 累 的， 好饿， 对， 好渴， 所以其实他从这个角度上来反映出这种耐力的训练，我觉得是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的。 对，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游泳和耐力训练链接上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到刚才孟莹提到的呢，我们下去再游几个来回啊。 嗯， 所以真正的我们讲这个耐力训练呢，这个游泳更重要的是你实际的游泳的过程到底有多长的时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一个全身性的活动啊，而且呢水对身体来讲呢它也有一定的 按摩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给我们带来的，让你在运动过程当中产生不断的想继续运动的这种欲望呢，它还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我们要用好这个游泳的这个运动的模式，然后呢充分利用它带给我们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影响的这种变化，其实呢我们一定呢要多去动，多去游啊。其实这个里头呢可能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地方，像滑雪滑冰啊，那你像这些呢，虽然呢它不像是在水中，但是呢我们类似于在水中的感觉，因为你在这个大雪的这么一个山的这个山峦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就像置身于大海当中的感觉有相似的地方。 或者说是这些运动项目它们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在运动之前的一些难度，或者说在挑战，因为他们都是有一定技能要求的。比如说游泳也是，滑冰滑雪同样都是，就是你没有这个技能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参与这项运动的。 没错， 跟其他的一些运动项目它还有一定的区别。 对， 所以有了这样的技能的要求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耐力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保障的。 对，所以说呢你看，我觉得首先呢，游泳是作为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体育锻炼的运动项目，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能够生存非常重要的一种技能。最后一个呢讲到足球运动，其实呢从耐力训练来讲，如果我们除去刚才我们提到的散步、游泳、慢跑以外呢，其实有很多的运动项目都是可以和耐力相关联的。 那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理解为足球和游泳更像是更多运动项目的一些代表？就比如说刚才您在提游泳的时候，我还想到了一些运动项目，就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这些项目，其实我们平时感觉起来啊，好像就觉得哎，大家参与度很高，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训练耐力会有很明显的一些效果吗？但是我想一想，或者说我看到身边参与这些运动项目的朋友啊，往往参与完一场之后，他真的是大汗淋漓， 对， 就是他们对于身体的这种有氧能力的需求是非常高的，那自然对于耐力的增强肯定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没错， 所以像刚才您提到的足球，同样的它也是可以当作是我们各类球的项目的一个代表。 对，您讲这个是特别特别对的。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谈在日常的锻炼过程当中怎么增加自己的耐力。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一起关注如何增加我们的耐力，以及谈一谈耐力和有氧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吧。 除了前面讲的散步、慢跑、游泳，这是最普适性的以外呢，那么剩下的我想它是通过足球这个最大众化的运动项目。然后呢，足球这个项目当中呢，它有人的跑动的问题。你比如说一场比赛90分钟，那它就有了时间的问题啊。然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你在练习游戏的过程当中，它又有了快慢的问题。 它就一直在变速、 啊、对， 跟我们刚才说变速跑 对 是同样。 然后呢，这个里头呢，它加了一些，你比如说很多体育项目是从游戏开始的， 对， 所以它还需要和这个球处理好人与球之间的关系， 对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呢，足球作为一个例子来提示，它是可以在运动当中增强我们身体的耐力很重要的一种运动的方式的话呢，实际上从这个角度呢，又不意外 啊， 又很正常。其实呢，我想呢，任何一个运动，你把它作为一种健身的手段的话呢，它就可以让你使用它的方式和方法呢变得更多元化。其实在这个体育，特别是体育教育领域当中呢，他们也有一种学者的观点呢，就是把竞技体育的一些项目呢，在大众化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把它的一些规则，可以把它的一些场地，可以把它的一些器材呢加以改善。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人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难度降低了啊。然后呢，它这种项目的竞赛的趣味性和竞赛的元素呢，它依然保持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人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能够保持运动的这种积极的心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能够找到他的成就感的这部分的比例呢，它是可以保持和增加的。 嗯，当然我其实刚才听严老师在说这个足球的时候，我还想到了一点，我们之前看足球比赛啊，也会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些队伍，比如说韩国队，我们经常会说他们在场上是跑不死的韩国队啊， 对， 他们就是整场下来，我们知道足球比赛 一直在奔跑， 然后加时赛有时候120分钟，然后还得有点球大战，但是你就感觉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体力能够一直跑下来，这说白了就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这个耐力去让他们能够还维持自己一定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对于我们的国足来说，之前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我们跑着跑着就跑不动了呀，又或者说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同样也能够体现出来，就是运动员的这个耐力在足球运动当中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体现。 对，其实刚才孟怡讲的呢，这个在体育当中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那么从基本理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人的运动技能呢，它是由两个大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是你身体的体能，一个呢是你技术掌握的技能的水平啊。那么这里头呢，首先体能是一个基础， 嗯。 啊，如果你体能达不到一定的程度，跟不上这种比赛的需求， 如果像刚才孟莹提到的足球的这个项目的前提下呢，你还牵扯到对方的身体的状态，比如说对方的战术啊，他可能会打破你训练的形成的节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体能呢就会更早的下降，出现力不从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就是说用力不从心这个词来表达体能与技能之间的关系呢，是相对比较贴切的。因为呢，你的体能支撑着你的所有的技术动作。比如说，如果我的能量供应不足，那你肌肉就缺乏能量的保障，那你的技术动作呢就不可能完成。而这个不可能完成呢，实际上它是从技术的变形，或者说做不到位。而变形和做不到位呢，其实你原来的那些形成的技术呢就无法正常的发挥。你比如说球传不到位，你跑动跑不到位，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呢你的技战术的发挥呢就无从谈起。所以在一个运动队来讲的话呢，体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当然这个体能里头呢，其实和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耐力呢，它又是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因为一场比赛呢，你比如说不管是像乒乓球也好，摔跤也好，像这个足球也好，篮球也好，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学校里头的运动会长跑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跑在第一圈的时候呢是一群人，跑到第二圈开始的时候呢就变成一列人啊，再往后 我觉得半圈可能大家就都开始变成一列了 再往后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群体啊，再往后呢可能就是独行侠了啊。那么有的呢就开始走，有的甚至呢蹲下来，有的甚至呢就退出比赛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人的这种体能呢随着运动时间的推移，如果在一个强度要求的前提下呢，它一定是会下降的。而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你的技术呢就无法按照你所想象的去正常的发挥，当然就会有问题了。 对，那当然其实耐力的这个好坏啊，或者说像耐力它更直观的一种反应，就是表现出我们这个有氧能力的一个好坏。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就是耐力在有氧运动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呢？ 我觉得有氧运动呢，如果从我们大众健身的角度来讲呢，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问题呢，大家需要把它梳理清楚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和我们空气当中的氧气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更多的是指的我们在身体当中，在运动的时候呢，能量供应产生的过程当中，与氧气提供的充足程度与否直接相关联的。那也就是说，所谓有氧运动呢，它更多的是指的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我们摄入的糖、脂肪和蛋白质，它会在身体生命活动的过程当中，它会分解，而这个分解呢，会带来呢一部分呢是转换成为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比如说我们会变胖，脂肪会变多啊。另外一部分呢，它就会以能量的形式呢来产生，而这个能量的产生呢，一部分呢就是转换成为肌肉的工作的能量的动力来源，另外很大一部分呢就是以热的形式呢散发出来。所以我们会发现呢，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会热，会出汗等等的这种现象啊。但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其实如果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比喻来看的话呢，比如说蒸汽机车，然后呢就是内燃机车，然后呢就是电力机车，然后就是磁悬浮的机车啊，可能以后还会有更先进的机车。那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利用率提高的一个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 啊。那么其实对我们身体而言呢，就是说人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能量物质，就像糖、脂肪、蛋白质，有多少可以转化成为身体当中可以供来肌肉收缩的这部分的能量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限度的。第二个呢，那就和产生能量的这个市场和工厂的规模大小有关系。那这个工厂或者是市场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肌肉。有氧运动呢，这是一个它的基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多少的氧气可以通过我们的呼吸的方式，再经过血液的运输呢，进入到肌肉当中。还有一个呢，我们吃进去的糖、脂肪、蛋白质怎么样能够分解产生成为可以产生能量的原材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有氧运动呢，其实呢它更重要的指的是我们肌肉当中可以能够获得的氧气、获得的营养的产能的物质的多少，最后通过化学变化呢而产生的能量。那么这个能量的过程呢，有氧参与的比例的多少呢，是直接的相关关系。那么这里头可能广大的听众又会讲了，那我们讲的这个有氧运动和我们生活当中理解的人和氧气之间的关系，这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这里头呢，就等于是如果你的心肺功能好，你就可以把更多的空气当中的氧气让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啊，然后呢通过血液循环呢送达到肌肉当中，然后呢提供给肌肉呢产生能量所需要的足够的氧气和足够的原材料。就再进一步说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呢，大家都会感受到你运动的速度越快，就是我们讲的运动的强度越大的话呢，当然它需要的能量的需求呢就会越高，而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运动带给我们身体的变化呢，就是你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啊，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可能呢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运动的速度的状态下持续更长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有氧运动呢，从我们一般参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讲啊，那这里头呢就是你感觉不是特别的累的前提下，你可以运动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有氧运动。那么我们在这个有氧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变化就是你的心肺功能的工作的能力的保持和提高啊，但是有氧运动它从本身来讲呢，它是指的身体当中肌肉在工作的时候，在产能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氧气能够提供给它。所以这个有氧运动呢，其实呢对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呢，那就是你提高你的心肺功能的一种运动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你能够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在慢跑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坚持的时间耐力更好，那就说明你的有氧能力是提高的。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乳酸。那这个乳酸和我们的这个有氧能力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乳酸呢，它实际上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呢，主要是以糖代谢为主体的供能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产物。因为糖在产能的过程当中呢，它有两个主要的路径。一个路径呢，就是在有氧的情况下啊，那么糖呢就可以彻底的被分解成为我们所熟悉的二氧化碳、水和能量。那这样的话呢，它来提供给我们身体当中运动的供能的这种需求。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糖在产生能量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有一个路径是不需要氧的参与就可以呢提供给肌肉收缩的能量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我们刚才孟莹提到的乳酸。但是这里头就有一个在运动当中 也是在运动训练，专业运动训练当中呢，人们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的指标，就是乳酸值。 嗯 啊，那么这个乳酸值呢，实际上呢，它的高或者是低，首先它代表着是糖在不需要氧的情况下产能的多和少的一个标志，因为它的中产物呢是乳酸，所以乳酸值如果高的话呢，那就意味着糖变成乳酸这个过程产能的比例是增加的啊。那么如果是乳酸值低的话呢，那相反呢就是少的。那么在我们身体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乳酸的产生，一种情况下比如说在红细胞当中啊，就是你安静的时候，它也是在产能的时候呢是要由乳酸供能来产生它所需要的能量的。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呢是在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并不是说在运动一开始呢乳酸就大量的产生。 嗯 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呢，人有一个逐渐进入运动状态由慢到快的过程。而如果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刚才讲到什么叫做有氧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随着你的运动的强度的增加，人体对能量的需求就是同步增加的。而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肺功能的工作能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心肺功能所能够摄入到身体当中的氧气的含量就会下降。而这个时候呢，你运动还在继续的话呢，人体相对就处在一个缺氧的状态。那么在缺氧的状态下，你又要去做运动的话呢，当然呢，它只能够选择不需要氧的产能的物质，那就只有是糖了。所以乳酸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呢，它在身体当中的变化呢，是从开始比较低的水平，慢慢的向高的水平去发展。 嗯， 而这个发展的过程呢，那就意味着呢，乳酸产生能量的这个路径参与度的增加。啊，当然它到最后呢，就会是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嗯， 所以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含有相对应的反映人体运动能力的，如果从大众健身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有氧阈值和无氧阈值。那么这个阈值呢，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门槛。 嗯 啊，那么有氧阈值呢，就等于是我开始讲的，我最开始运动的时候呢，我从什么门槛上我开始进入到糖的无氧产能的这个阶段了啊。那这个时候呢，那在之前呢就是一个身体有氧运动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无氧阈值呢，那就等于是我到一个什么样的门槛，乳酸供能变成是一个主体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无氧阈值，或者说是乳酸阈值。那么乳酸阈值是我们在体育研究当中用的比较多，在专业的领域当中用的比较多。但是我们从大众健身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有氧阈值就是相对来讲我们一般的运动，不是特别累的这种运动，但是有一点点的运动负荷。而无氧阈值的无氧运动呢，那就是强度比较大的，时间比较短的， 对， 这种运动，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乳酸来作为一个衡量运动过程当中身体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个竞技体育领域当中的金标准。 嗯，那其实说这个乳酸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也会关注它和我们的这个耐力之间到底有什么样密切的联系呢？ 那么这里头呢，其实从耐力的角度来讲呢，一个呢很重要的是和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工作能力是有关系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身体能够提供给运动持续性运动过程当中能量的保障的能力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你像这个乳酸这个指标的存在也好，或者说我们用乳酸这个指标来判断人的耐力也好，其实呢 我们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利用这个指标来看待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运动能力，包括耐力的变化。你比如说很简单啊，首先呢，我们可以把运动呢放在一个时间的维度底下。那么放在这个时间维度底下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这个人他乳酸产生的时间在什么位置。 嗯 啊，如果你这个乳酸产生变化的转折点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靠后了，那就说明呢你在同样运动的情况下你的运动能力是提高的，因为呢你的氧气参与供能可以占领的时间呢相对是比较长的。而这个时候呢就是不需要糖在缺氧的情况下产生能量，人体依然可以保持一定的运动的水平，那当然是一个好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同样的运动的时间的背景底下，或者说负荷底下，那我乳酸产生的数量的大小呢，比如说变得小了，那这也是一个好的表现。 嗯， 所以我们可以从时间产生的时间节点，还有一个呢可以从乳酸的产生的数量来讲呢多少呢，我们可以评判呢这个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他身体在能量产生的时候所付出的身体的状态。而这个里头呢，因为我们在讲这个乳酸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人体当中呢可以产生能量的物质呢，除了糖以外，还有脂肪和蛋白质，啊，而糖、脂肪和蛋白质呢，它们都需要有氧的情况下，才能够产生人体生命活动维持和运动的时候所需要能量。 嗯， 但是糖除外，糖不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产生人体的能量。而在缺氧的情况下它还可以，但是呢它又是以乳酸作为代价而扮演这个角色的。所以我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上，就从它产生的时间也好，还有呢就是在同样的运动负荷的情况下它的乳酸产生的数量也好，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人体运动能力包括耐力是不是有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了。 嗯，对。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杨老师和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我们来谈发展耐力的这些方法，以及它和我们这个有氧能力并且和乳酸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可能给朋友们更多的啊带来的首先是方法上的一种介绍，但同时也要让大家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耐力要和有氧运动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毕竟刚才一直在强调推荐的这些方法，他们的前提一定都是需要时间长，而时间长往往都是我们有氧耐力首先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再加上就是在我们参与有氧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的就会有这种乳酸的产生。 对， 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有氧运动它更多的因为有时间的一个保证，所以它的这个强度都不会太高。哎，如果只是说一味的追求高强度的话，就像我刚才提到过的，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耐力的增长可能帮助并不会太大。那自然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个乳酸的一个变化呢，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我在练习增肌训练的时候往往可能乳酸产生的这种效果会更强烈一些，更明显一些，可能也是跟这个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更多的我们今天呢是要从这个耐力上的这个角度去介绍的话呢，那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和认识。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啊，我们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对于这个耐力的训练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它也能够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坚持或者说叫参与我们所从事的每一项运动。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也同时感谢杨老师，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